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集我哋建筑二嘅城市咧吓，系仙奴咧，好想同我哋介绍嘅城市嚟嘅。咁啊，好似话呢个系列入面咧，本身你第一个就系谂到介绍呢一个城市先嘅噃。 系啊，其实上个系列咧都想嘅，不过上个系列咧，我觉得呢个城市咧太多嘢啦，我未够时间去准备，咁所以咧就第即系好。多謝阿馮傑啦，再邀請我做第二個系列嘅時候咧，我就諗啊，呢個城市我第一個要講嘅。 但你就擺咗喺咁後，即係我哋呢個系列都就嚟完啦，咁你擺咁後先講。 係都有關嘅，因為之前我哋一開始講呢個系列咧，都係想講人類嘅文化發展啦，同城市時間有乜關係啦。其實今次講呢個城市咧，就係、是、波斯尼亞克塞哥維納嘅首都啊，就係、是、薩拉爾窩。嗱，一講個國家名，大家就好似覺得咁長嘅。咁呢個係正名嚟嘅。咁通常我哋而家講都係波斯尼亞啦。咁但係薩拉爾窩應該好多人都識呢個名喎， 即係除咗首歌之外， 係啦。咁 薩拉爾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係啦。 有機會一陣聽下。 係啦。咁大家一聽到呢個就哦，大約都會聽過呢個名，但係喺邊咧就未必真係即係知道。可能有啲人覺得。喂，會唔會喺中東啊？個名咁奇怪嘅，即係串法有個 J 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喺呢一個咧，即係歐洲嘅巴爾幹半島，咁可以話係東歐嘅一部分啦。比較少人咧，以前啊比較少人去旅行會去嗰度嘅，近年就比較多咗人會去啦。 嗱，歐洲講歐洲即係南歐啊，即係話近地中海嘅一邊咧，其實三個半島嘅，一個咧就係、是。正話就啱啱所講嘅巴爾幹半島啦，咁其實你可以諗下即係希臘嘅延伸啦，咁有啲人會叫希臘半島嘅，即係一個好少數有啲咁嘅講法嘅。咁另外咧就係亞平寧半島啦，其實就係意大利長鄉嘅一部分，咁第二嚿突出嘅。第三個就伊比利亞半島啦，就係、是、西班牙加葡萄牙嘅一個三個半島。咁所以三嚿嘅土地咧，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歐洲三個嘅突出嘅部分。咁但係如果你對於即係成個建築二嘅系列你有印象，你就知道咧，其實越近東或者近東邊嘅地方，歐洲土地咧，其實就係文明咧早啲發展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講薩拉爾窩，好似即係好似啊，唔知喺邊或者點。但係佢曾經咧，如果係講歐洲或者歐亞嘅地方嘅話咧，其實依個地方咧都幾核心嘅。 係啊，不過咧。位於巴爾幹呢個地方，啲人成日都話巴爾幹呢個歐洲嘅火藥庫啊嘛。因為歷史上咧，其實巴爾幹呢個位置咧，頭先啊徐賢都有講啦，話佢好似位於比較近東地方咧，就係文明發展嘅地方啦。但反而咧，佢就係處於呢個東西宗教嘅文明嘅中間，成日都變咗係咧啊，唔知屬於究竟係東啊定係西。咁所以有好多人都會話巴爾幹就係一個東西文化交流之地。尤其是今日介紹呢個城市薩拉爾窩咧，好多人都講咧佢直情係東西文化交匯嘅城市。 係啊，因為巴爾幹半島裏面嗰個複雜性係相當之高嘅，幾乎係我哋可以討論好多文明之間嘅啲界線。所以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咧講到巴爾幹半島嘅時候咧，都係每一個文明之間咧嗰啲交界啊、緩衝地方啊，甚至戰場所在。咁所以討論呢個巴爾幹半島嘅時候咧，總係同種種可能咧紛亂啊、一啲嘅交融啊、交流啊連上關係。 係 咁，同埋咧，我知道呢個城市咧喺即係如果再講翻。近期啲咧，其實發生過啲嘅戰爭入面咧，都幾傳奇添嘅，即係可能呢個我哋今集就未必會講到，但係下一集我哋繼續會講薩拉爾窩呢個城市嘅時候咧，就會講到哇嗰啲傳奇圍城戰啊，然後即係圍咗三年零十個月啊嘛，然後點樣去掘隧道啊，哇種種嘅傳奇嘅即係故事咧，當然亦都同即係建築或者同個城市本身好有關係啦，咁呢啲我哋可以 一陣同埋下一個禮拜咧都繼續慢慢同大家講。 係啦，嗱，今集頭先啊，馮傑都話點解將撒拉要擺到最後咧？其實我哋不嬲都係隨住人類嘅文明發展一路講啦，由最古嘅譬如農業啊，跟住慢慢地去到譬如有大航海時代啊，或者工業革命啊。咁其實咧近幾集咧，其實我哋都係講緊一啲思想理論嘅。咁今次咧揀撒拉熱窩，其實係想講民族主義。同埋宗教一個紛亂情況之下咧，點樣衍生咗城市設計啦？同埋咧亦都想講下咧種族滅絕點解會喺二十世紀咁多地方出現咯？其實種族滅絕咧，我哋都介紹過好多個城市噶啦。今集我哋有講過關於亞美尼亞大屠殺啦，上個禮拜講柏林就雖然就冇講猶太人嘅大屠殺啦，咁但係譬如上集我哋有講過旺達啦，其實都有好多嘅。咁呢、這個亦都係其中原因咧，點解我想去撒拉熱窩？因為其實當年咧，我去咗盧旺達大屠殺嘅博物館咧，佢就介紹曬二十世紀咧出現嘅種族滅絕事件啦。其實 genocide 呢個字咧，二十世紀咧喺猶太人大屠殺之後咧，1948年先至真正有呢個字出現嘅。咁所以咧。之後咧，啲人先要定性啦，究竟咩嘅 genocide 咧？就係第一係要向單一民眾啊，或者宗教啊，或者一種嘅人類咧去屠殺啦。咁第二個嘅 definition 就係佢係 有組織嘅， 有組織嘅。第三個就係好大批人咯。咁我嗰陣時咧就睇哇，點解波斯尼亞有呢一個大屠殺，有種族滅絕咧？仲要係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咁我會覺得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嘅波斯尼亞係屬於歐洲部分啦，嗰陣時已經係東歐都瓦解咗啦。哇，點解喺一個我哋覺得好高度文明嘅地方出現咁嘅嘢咧？咁嘅事件一個人類應該唔可以接受嘅悲劇啦。所以我就好想去研究下，哇，究竟呢個城市點解嘅發展會變到咁樣咧？咁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介紹下。 係啊，依點我都再講多幾句咧，即係我哋正話先頭都講咗啊，其實都人類自相殘殺係經常都出現嘅事嚟嘅。咁但係我哋二十世紀其實好多內戰消火鍋，但內戰同中央曹曬有少少微妙嘅唔同。內戰可能係兩個權力、兩個派系之間嘅鬥爭。咁嗰個派系嘅鬥爭之間咧，係權力勝負為依歸。咁但係種族滅絕咧就唔係咁嘅。種族滅絕係有心地想殺咗另外一個群體，而嗰個群體之間咧唔係同你咧係一個單純嘅利益對立或者權力嘅對立，純粹係你唔中意佢嘅出身啊，即係佢點樣嚟嘅，即係個種族啊，佢出身嚟自宗教，你點樣嚟？哦，咁我就唔中意你，咁我就殺咗你。咁所以其實係一種我哋話二十世紀出現一種好奇怪，我認為係人類惡意嘅極致嚟嘅，即係你要去咩地步先會對一個群體，即係譬如盧旺達嘅時候，我哋話形容一個群體係曱甴，然後將所有嘅 屠殺族人 殺咗佢，即係點解佢會有一個咁諗法咧？其實係好恐怖嘅一件事。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今日我哋會介紹波斯尼亞嘅城市設計啦。咁但係之前咧，我都想講多少少咧。咁呢個地方喺歷史上佢點解變咗一個民族或者係宗教多元地方咧？咁不如由佢嘅遠古啲歷史可以講啦。 係啊，嗱，即係嗰個歷史真係好複雜咧。但係如果你有印象嘅話，早期我哋話希臘嘅即係愛琴海時代咯，希臘有所謂嘅同呢個波斯有一個爭鬥啦。咁其實希臘同波斯嘅戰爭中間，其實海戰之外咧，就係繞嗰個北端嘅部分咧，就行去巴爾干半島度想侵略希臘嘅。咁呢啲線以前而家叫戰爭啦，拖到第二波就話亞歷山大大帝嘅崛起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嘅這個嘅巴爾干半島咧向東一直咁打落去咧，成個歐陸咧就所謂希臘化嘅一個時期。咁所以話整體嘅巴爾干半島係一個希臘化嘅文明，但你會印象中好快咧就羅馬嘅即係喺公元三世紀開始慢慢擴張，直到公元一世紀開始成熟嘅所謂羅馬帝國時期咧，其實成個希臘半島亦都受羅馬化嘅影響。咁所以我哋話整個巴爾干半島可以喺嗰陣時咧就是一個羅馬化同埋依個希臘化共用嘅一个地方，即系就算罗马力量好强都好啦，大家知道罗马其实都参考好多希腊文明嘅嘢，咁所以大仔保持住所谓嗰个希腊语言同埋个拉丁语言喺巴尔干半岛两端系并存嘅。咁但系然后即系种种嘅宗教嘅切入啊，我哋当佢哋讲到即系基督教文明嘅成立同埋扩张啊，然后一直譬如有开始有伊斯兰文明出现，种种嘅文明咧都会喺呢条边界啱啱好嘅呢个巴尔干半岛之中咧，有好多嘅所谓嘅文化嘅界线。咁呢个呈现嘅情况咧，就系我哋话喺讲巴尔干半岛嘅时候最独特嘅地方。 系啦，如果讲开宗教咧，其实去到六世纪嘅时候啦，咁基本上咧其实已经分咗东西罗马教廷啊嘛。咁当时嘅罗马天主教就是 其中一個嘅中心啦，另一個咧就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就係君士坦丁，亦都係東正教嘅一個中心啦。咁有咧，其實巴爾干咧真係咧係屬於兩個中間地方。咁當時咧喺北邊咧就南遷咗一扎咧叫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就嚟到呢一個地區啦。其實咧，今日嘅波斯尼亞地區咧係一個好多高山嘅地方嚟嘅。咁嗰個有九成咧係山地嚟嘅。咁喺嗰一帶嘅斯拉夫人咧，同佢本身嘅之前已經被羅馬化咗嘅人咧，佢哋就 mix 埋咗一齊嘅。咁啊變咗一種叫做新嘅民族啦。咁而當時咧，亦都有人講咧話喺附近嘅一種叫做塞爾維族同埋克羅地亞族嘅人咧，都去咗呢一帶生活。咁其實咧，如果你講個種族上咧，其實呢一帶咧統稱都係叫斯拉夫人，亦都係南部斯拉夫人，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南斯拉夫嘛。其實佢哋係即係如果係大 gene 嚟講，即係大種族嚟講，係同一種人嚟嘅。咁但係咧，佢哋因為有各自唔同嘅以前歷史嘅一啲可能嘅生活習性啊，或者係住嘅地區唔同，總之嚟咗呢一班人咧，佢哋各自帶原本佢自己有嘅宗教，或者佢哋受到係東正教啊，或者羅馬天主教影響咧，所以都混雜咗喺呢個地區，變咗咧喺波斯尼亞地區咧，佢就位於巴爾干比較中心唔沿海嘅地區咧，佢就變咗好似兩邊啦交界啦，喺民族上又交界，宗教又交界，咁呢扎人究竟佢哋係屬於咩身份咧？就反而係一個混雜喺度啦。 嗱，即係之前啲集數都有講到啦，宗教唔係淨係宗教，宗教其實喺早期前半嘅中世紀咧，其實係一個利益瓜葛嘅關係嚟嘅，即係我究竟我個教會係歸屬於所謂羅馬嘅天主教會，定係歸屬於個東方正教會？即係我應該聽君士坦丁堡話，定係聽羅馬教廷話？其實好講時勢啊、權力啊、均衡，即係我點樣聽話？咁所以你會發覺喺中間位置嘅好多嘅教會同埋當地嘅人咧，佢哋無論係習俗啦、中間信仰嘅一啲嘅問題啦，其實都有一個所謂嘅含混喺度嘅，即係你好難話企曬一邊。如果你企曬一邊，咁有邊嚟做生意或者移民嘅人又唔係咁諗嘅時候，你好難喺度生存落去。咁所以有一種融和啊、混合嘅情況咧，喺巴爾干半島就會出現。 係啊，同埋記住咧，好難一個地區咧係單一民族或者單一宗教，尤其是咧去到歐洲咧，佢嗰陣時好多都係一個商貿關係啦。咁當然都有我哋講之前，譬如耶教或者回教文明都想統治大城區嘅。咁但係咧好難即係做到，喂，所有人你都係變曬同一個宗教嘅。波斯尼亞呢個地區咧又幾奇怪嘅，因為咧佢之後咧試過譬如俾塞爾維亞或者保加利亞或者匈牙利呢啲唔同嘅宗教政治體系統治過，咁呢啲由份屬係有啲咧，譬如塞爾維亞同埋保加利亞咧就係東正教嘅嘛。咁但係咧去到匈牙利咧，反而咧又係羅馬教廷。咁而家咧佢哋啊得閒你又天主教又統治下，得閒你又係呢個東正教，究竟我係屬於邊人咧？咁佢哋呢啲統治都好短啊，所以啲人又冇突然間，我轉嚟轉去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呢一區咧都冇一個咧好強嘅叫波斯尼亞嘅民族出嚟嘅。咁去到咧，佢十四世紀開始咧，嗰個終於誕生咗叫一個波斯尼亞王國，喺呢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咁嘅政體系啦。但係當時嘅波斯尼亞王國咧，其實都唔會有一個統一宗教，亦都唔會有一個統一民族 嘅。嗱，我哋嚴格嚟講，地理位置嘅波爾巴爾干半島係歸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嗰啲部分。咁但係咧，其實所謂西嘅即係西邊嘅巴爾干半島咧，先係嗰種混雜好明顯。東邊即係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嘅巴爾干半島，基本上都係東正教嘅範圍。即係簡單講，就係圍繞住黑海嘅範圍，基本上都係嗰群人噶啦。咁即係嗰種人。咁大家如果你有印象，其實就係當時即係販賣奴隸啊，喺度捉人啊，嗰批即係相對係自由自在嗰啲嘅活動嘅，即係斯拉夫人嘅體系。咁所以我哋話真正嘅問題所在，我哋今日所集中嘅咧，其實就係西邊嗰條線索嘅嗰堆嘅國家，即係後來成為南斯拉夫主要嘅土地裏邊嘅嗰個嘅政治嘅範圍。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喺波斯尼亚呢个国家或者呢一个地区入面背景或者系宗教上面嘅混杂，咁但系如果我哋翻翻去个城市萨拉热窝，咁佢发展又系点样？ 系啦，嗱，头先讲西巴尔干，佢哋就系有一扎嘅地区啦。咁波斯尼亚就喺西巴尔干中间，而萨拉热窝咧，其实喺地理上亦都系属于波斯尼亚地区嘅中间，即系中间嘅中间， 核心嘅核心， 核心嘅核心。咁头先讲啦，咁多宗教嘅混杂，咁佢嚟到呢个城市更加混杂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喺 奧圖曼未嚟統治地區嘅時候咧，冇一個正式嘅薩拉耶窩或者波斯尼亞嘅歷史咧，好多記錄嘅。尤其是波斯尼亞王國都有，但係咧薩拉耶窩咧其實之前咧都冇一個真正嘅文字記錄嘅。咁但係啲人咧相傳咧就有一個咧叫做烏爾夫波斯尼亞叫 Ware Bosna 嘅基督教小城咧喺個區出現咗。咁大家覺得咧，因為嗰陣時都有教會啦，同埋大家都會相信咧個區當時係一個耶教文明啦。就算你係東正教好、羅馬教都好，佢都係應該係信呢個基督宗教嘅。咁所以咧喺奧圖曼未嚟之前咧，嗰區咧一定係一個基督嘅地區嚟㗎啦。咁但係真正歷史咧，就真係由奧圖曼人咧喺15世紀中嚟到嘅時候咧，佢先係真正建成嘅。咁而喺奧圖曼未嚟之前咧，嗰區咧講下佢嗰個山勢啦。其實咧薩拉耶窩咧係位於薩拉耶窩山谷，咁佢周邊咧就有5座咧1500至2000米嘅高山嘅。咁呢個河谷咧其實係一個長條形嘅，咁所以咧佢圍住一條河咧去發展嘅。咁變咗咧個城市其實咧，以後我哋之後繼續介紹咧，都係沿住一個 linear 一個線性咁樣去發展。咁當時咧，奧圖曼嚟到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個小村噶啦。咁佢第一個嘅奧圖曼嘅市長啦，叫做其實佢就將嗰個叫波斯尼亞區嘅一個區長啦。咁佢嚟到嘅時候就發現咧，呢條河咧雖然好直嘅其實，但係有一個反 V 字嘅位喎。嗰個位咧地理上突然間好似有個緩衝咧，應該守兵幾好嘅。佢就決定咧喺嗰度咧就起一個城市核心。咁當時嗰個都有一個小城噶啦。咁奧圖曼城市咧，佢就真係由零開始起嘅。當然佢嗰陣時有少少嘅小村啦，但係將幫佢全部整合咗做一個比較大啲嘅城市啦。咁所以咧，最早期嘅薩拉耶窩設計咧，可以講話係一個奧圖曼式嘅小城去發展。咁係點樣呢？奧圖曼式嘅小城咧，其實咧佢就會好清晰嘅功能分區嘅。例如咧，佢會將一個商業地帶同埋住宅地帶會分得好清楚啦。咁所以咧，佢都亦都喺頭先個 V 字嗰個河灣嘅附近地區咧，就發展咗佢哋嘅商業部分。咁由呢個商業部分開始咧，慢慢擴展側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 cluster， 好多唔同嘅小區。呢啲小區咧就係佢哋嘅住宅區，叫做 Mahala。啲 Mahala 咧，其實咧佢係唔係淨係喺河嘅一邊，喺河嘅南北兩岸，甚至有啲咧係會喺附近嘅山坡咧都會擴展呢啲小區。咁呢啲小區咧可能只係得5-6條街啊，但係中間一定有個回教寺做中心。而當時咧，佢哋每一個小街都會用唔同嘅植物名啦，譬如係櫻桃啊、橡木啊呢啲咁樣去形容呢啲小區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好清楚就係住同埋工作地方好唔同。咁呢商業區咧又好特別。因為商業區咧就叫大市集區，今日仍然存在，亦都係咧成個薩拉耶窩最舊嘅地方啦。咁呢個廣場咧，其實係一個咧好似好長嘅煲胎型嘅廣場嚟嘅。咁當時咧嗰、那個市長啦嚟到嘅時候，佢就決定我哋要呢個城市發展一啲商貿，佢先至可以慢慢發展噶嘛。咁於是咧佢就決定起一個咧商旅客棧喺附近先。咁慢慢咧就會 call 到一啲咧即係國際嘅旅客嚟啦。咁而喺嗰度咧就慢慢延伸咗咧好多唔同嘅有蓋嘅市集啦。咁當時佢哋成個商業區嘅分布咧，有一邊咧就會係一啲管理階層嘅，例如好似皇宮啊或者回教寺啊、經學院呢啲咁樣嘅建築物，就是、一啲公用建築物嚟嘅。咁佢嗰度亦都係另一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街，每條街咧佢就有唔同。同嘅主題嘅，譬如有一條街就係打鐵，有一條街就係打銅，或者甚至有一啲係幫人整樓嘅。咁佢每一個咧都係一個叫做市集區咯。咁所以咧佢就分咗成40多個市集區啊，好清晰。咁但係咧成個佈局咧其實都係自然萬新嘅，亦都係一個迷宮式嘅。咁所以咧今時今日你去到呢個老城區咧，你發覺嗰啲街道咧係比較窄，同埋咧佢係唔係一個好清晰嘅一個網路嘅。 係啊，我哋講呢個薩拉耶窩嘅建成嘅歷史咧，其實同奧圖曼帝國崛起嘅歷史係一齊嘅。嗱，我之前都講。君士坦丁堡其實奧圖曼帝國嘅擴張裏面咧，就即係將東羅馬帝國最後嘅首都君士坦丁堡圍困咗中間一段好長時間。咁就喺呢個15世紀中嘅1400多年嘅時候咧，就正式攻入咗君士坦丁堡，然後順勢咧就將亦都即係出兵咧係打咗成個巴爾干半島翻嚟。咁我哋話呢位穆罕默德二世咧，都係當時崛起時期最偉。即係俾奧圖曼帝國認為最偉大嘅一位君主，咁其實之後嘅好多嘢咧就係由依一個時期所嚟，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佢奪得君士坦丁堡同埋巴爾干半島一大片土地之後咧，佢點樣睇薩拉耶窩嘅建成，即係佢會認為薩拉耶窩就係一個經略西巴爾干半島嘅一個核心嘅一個地方，可以做啲生意啊，做啲嘢嘅一個地方，咁所以佢 點解要揀一個新嘅地方起城，唔喺以前留低嘅做作業都理解，因為其實佢係一個佔領者嘅一個身份去嘗試經略一個地方而嚟，咁所以佢亦都同舊嘅一啲嘅勢力有呢個區隔，咁所以薩拉熱窩咧就喺咁嘅時候誕生。 咁而薩拉熱窩官方就有個建成嘅年份嚇，就係1461年啊嘛，咁亦都係啱啱頭先卓然兄所講，即係十五世紀嘅中葉嘅時期。咁但係頭先先奴亦都有講到，就係喺個舊城區入面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主題或者唔同嘅即係商業嘅分區喺度啦。咁但係呢一啲去到今時今日係咪都已經揾唔翻啊？定係我哋都仲有一啲嘅遺跡可以見到？ 唔係喎，其實成個城市脈絡咧好清晰嘅喎。即係而家舊城區咧，佢都仍然留翻好多以前嘅好重要嘅回教建築物啦，譬如嗰啲清真寺啊，或者商旅客棧，甚至係經學院啦、或者以前咧佢有一啲係叫做好似大型嘅商場式嘅一啲有蓋嘅巴扎咧，仍然存在喺度嘅。咁同埋我想講咧，去到嘅時候咧，我好中意睇嗰啲街鋪啊，因為頭先講啦，每條街佢都有一個主題噶嘛。佢啲街鋪咧，而家咧仍然保留係一啲一層高嘅啲瓦砌嘅斜屋顶嘅建筑物啦，同埋咧佢嘅屋本身咧就主要系用石砖啦，同埋木做嘅。咁佢每一个咧正立面咧系非常之靓，因为佢用一啲好古旧嘅木去做佢哋嘅门口啦、佢哋嘅橱窗啦，同埋橱窗通常系抛出嚟嘅。最特别咧，佢喺个门口咧，佢有一块咧好细嘅木咧，可以接得埋咧，开出嚟嘅时候就变成凳。咁你就变成一张长凳咧，我觉得系以前咧奥图曼啲人做生意嘅方法，因为佢哋好中意同啲人咧饮茶或饮咖啡，后期饮乜咖啡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倾生意嘅时候坐喺度倾下倾下咁样，咁所以成个嘅旧城咧，其实呢啲商铺咧好多系好多老店咧喺好多世纪之前留到而家，咁而家今时譬如有一部分去买一啲系铜做嘅产品啦，都系喺翻以前个铜个街嗰度啦，咁当然啦，好多新嘅铺头可能都系换咗啲 souvenir shop 啦，咁但系咧成个城市脉络仍然喺度，咁亦都系今。而家咪咧，薩拉熱窩最多人最中意流連嘅地區咯。 同埋我時見咧，呢啲即係舊嘅商鋪門口咧，可能會掛住啲鐵牌啊，即係做啲咩生意啊， 都有㗎。係啊，咁同埋咧，佢一個城市，你睇翻成個嘅天際線咧，其實好特別嘅，因為咧，薩拉熱窩咧其實亦另外一個別號叫做歐洲嘅耶路撒冷。咁聽呢個名咧，大家一定諗到係會同宗教有關啦。咁又啱嘅喎，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喺巴爾幹呢個地區，尤其是喺薩拉熱窩咧，其實好多宗教混雜噶嘛。奧圖曼人嚟到嘅時候咧，佢冇完全去強迫當時咧信無論係東正教嘅塞爾維亞人啦，或者係天主教嘅克羅地亞人，或者佢哋本土嘅一啲叫做波斯尼亞地區嘅人，去一定要信呢、這個回教。咁嗰時佢哋係有少少利誘啦，即係如果你信教嘅，我咪收少少税咯，或者你係有機會去晉升社會比較高層，嗱好緊要啦呢樣嘢係咪先？如果唔係我就唔會去信啦。咁佢就唔係話你唔信我就會殺曬全家，咁又冇嘅。咁變咗咧，當時咧好多無論你係塞族或者黑族，甚至本身佢哋係冇係其他嘅宗教嘅人士，佢都覺得啊，不如我信回教啦。咁去到奧圖曼有一個時期咧，係有八成嘅人民咧係一個回教徒嚟嘅， 即係阿青老師就我諗係理由係為主，嗱、那個理由都有所謂主動被動嘅。首先嗰個税項其實係一個即係所謂奧圖曼帝國整體嚟講都係一種所謂宗教自由嘅，即係佢係伊斯蘭教嘅國家，就唔同後嚟二十世紀諗哇伊斯蘭教國家就係原教旨主義啊，你唔信我就叫你逼你啊咁啊，但係佢係可以嘅。咁我異教徒咧就收你一個異教徒嘅税項，咁你就可以繼續喺嗰度生活，咁好正常啫。咁我哋係更加偉大嘅選民啊嘛，我應該係有著數嘅。你係異教徒咁，咪收你啲錢咯， 都係有啲殖民感覺咯。 係啦，咁但係都係收錢啫，咁都 OK 嘅。咁其實邊個嚟都會收錢噶啦，即係到每一個統治者都收錢。咁你係宗教性質係咩？咁但係你有得揀，即係你如果你改信伊斯蘭教咧，你就免咗個税項。咁但係你諗下，即係我哋都曾經都講過，伊斯蘭教係其中一個好容易去承認去信奉嘅宗教嚟嘅。你真係真係就係五次嘅禮拜係嘛？咁你然後你守呢個安息日同埋呢個齋戒月，咁其實你齊曬嘅咯。你已經冇乜其他嘢要做。你同以前譬如猶太教你要行國禮啊、各種嘅儀式啊，同埋你種族嘅審核啊。伊斯蘭教好方便，咁好多人就覺得都 OK 啊，我做生意嘅嘢啊，我不如信咗佢啦，信完佢做生意又好，溝通又好，哇！奧圖曼帝國又咁大，我做生意做到去巴基斯坦喎， 同埋你好開心，你話你信啫，你可能入面有一啲嘅習俗，你未必要跟都得噶嘛，係咪可以咁樣噶？ 不過我都覺得係因為咧，唔係一個完全嘅真誠去信呢個教啦，咁所以咧，其實咧， 巴爾干地區咧，我唔係淨係波斯尼亞嘅。譬如嗰陣時去阿爾巴尼亞啦，都係叫做一啲信回教嘅地區咧。譬如我去旅行嘅時候咧，發覺咧，其實當地人都會食豬肉，亦都會飲酒嘅。咁好多回教徒咧，嗱當然啦，呢個都同佢哋經過共產統治而打壓宗教都有啲關係。咁我覺得係有成個歷史脈絡落嚟嘅。即係如果佢個宗教嘅意識好強咧，就算喺經過共產打壓咧，譬如我之前講阿美利亞，其實共產打壓完啲人都係咁信呢一個基督教噶嘛。咁就係、我覺得係喺歷史咁多世紀，佢哋根本就未完全係融入咗一個回教嘅宗教嘅思維咯。 即係先落個巴爾干半島啲人咧，就係眼界比較開闊啲。嗱，你問一日到黑睇世界各地嘅唔同嘅人，喺個咁嘅國際嘅都會裏邊，見多就不怪。咁你唔可以話佢即係冇信念，而係佢嘅信念就係多元嘅。即係佢相信多元嘅嘢，你冇話一樣嘢特別強好耐嘅，喺佢邊又強啲咁學下咯，嗰邊又強啲咁樣學下，咁呢種嘅國際都會咧，可能香港人咧就好明白。 係，不過我想講下咧，結果咧你喺呢個市容上咧，你見到好特別嘅嘢，喺我諗好少國家或者城市咧，你見到咧喺一個舊城中心裏面咧，你會見齊有呢個東正教堂啦、天主教堂啦、回教寺啦，同埋呢個猶太會堂嘅唔同嘅塔啊，都會喺舊城中心見到，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薩拉爾沃而家幾特别嘅天际线嚟嘅，咁究竟佢有咩咁特别嘅宗教建筑咧？我哋可以等阵再介绍。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繼續我哋今晚嘅建築二啊，講咧波斯尼亞嘅薩拉熱窩。咁咧，我哋頭先就講到咧喺呢個奧圖曼嘅管治嘅時期啊，咁呢個薩拉熱窩咧，其實都係喺宗教上面咧相對地係包容嘅。咁但係我哋睇翻成個城市嘅面貌嚟講啊，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喺個舊城區入面咧，都可以睇到好多個唔同宗教嘅建築嘅咁啊，亦都可以我哋介紹一下。 係啦，話咁首先，梗系讲下回教嘅建筑啦。其实咧，喺成个萨拉热窝最大嘅清真寺咧，就喺佢城中心。咁呢个叫做贝格清真寺。咁佢本身系一个建筑群组嚟嘅，有两部分嘅。两部分都系有个围墙，一边咧就是清真寺啦，对面嗰边咧就系经学院嚟嘅，都系几常见嘅一啲即系中国国家佢嘅格局啦。咁其实你睇嗰个回教寺，其实唔系好特别嘅。佢系用翻奥图曼好 typical 嘅形式嘅啫，即系有一支，佢仲系一支嘅宣礼塔。嗰啲宣礼塔咧就好简单，好似圆笔形咁样啦。咁成个回教寺咧，佢一个大嘅 dome 去冚住中间嗰个空间啦。咁佢比较特别咧，就佢就唔系一个四正对称嘅，佢系左右对称嘅啫。佢左右咧有一个侧堂，但系正门咧就有一个咧五个 dome 嘅一个回廊。咁呢个就比较特别啲嘅。咁同埋咧，佢喺外面咧嘅庭院。上面咧就一個比較大嘅精緻嘅木造嘅洗手嘅地方，因為通常咧回教徒入去之前會洗手同埋洗腳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點解最大嘅清真寺咧？其實個規模上咧係比我想象中咧係細入到去嘅時候，咁呢個咧已經係佢成個城市咧係最出名嘅清真寺。咁但係咧喺奧圖曼時代咧，其實咧成個城市有成100座嘅清真寺嘅。頭先我講咗啦，每一個小區啊。佢都會有一個咁樣，咁佢小區都有成百幾個嘅情況之下，就好多嘅咁嘅清真寺。咁但係咧嗰陣時咧有一個潛規則嘅喎，就係咧嗱，你有其他嘅宗教建築都可以起嘅，教堂又得，猶太會堂又得，但係 大過佢 係啦，唔俾高過佢，亦都唔可以俾大過佢。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嗱，喺16世紀初咧，其實就當時咧西班牙嘅南部咧 Andalusia 嗰邊咧，其實咧就俾歐洲咧就征服翻，就變咗係呢個基督教國家啦， 收復失地運動。 收復失地啦。咁但係當年咧，除咗咧廣州回教徒咧，都有一班咧猶太人咧都 俾佢趕走咗嘅。咁呢班猶太人咧，佢哋好多咧就去咗東歐嗰邊。咁亦都有部分咧聽到話，其實咧原來咧呢個撒拉耶窩咧好種族共融，我過嚟啦。咁所以咧又變咗有一班猶太人就嚟咗呢一度嘅。咁呢班猶太人咧喺嗰度嚟到撒拉耶窩咧，當然都有起到佢哋一個猶太會堂啦。咁但係個設計咧亦都係唔可以好高，同埋個設計好簡單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咧東正教堂啦。如果你睇佢個外邊咧，哇好簡單，係石磚砌嘅建築物，直情咧斜屋頂都冇。嗰支塔咧又係好似連個鐘樓都唔存在嘅。即係連個鐘都冇，佢有啲塔喺度。咁你唔好有 doom 啊，淨 doom 都冇。個門口咧細到咧，你都唔覺得佢有個正門喺度添。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咧佢容許起嘅一個東正教堂咯。你可以見到啦，雖然就係即係叫宗教共融啦，但係咧喺奧圖曼統治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即係主次之分嘅。 厚此薄彼 啊！係啦，即係你真係要係真係信回教咧，就可以傳承都係咯。咁但係呢個情況咧，去到後期咧，佢積弱嘅時候咧，開始有啲轉變啦。咁奧圖曼咧，其實咧佢統治咧，令到成個城市咧都係非常之繁盛啦。咁嗰陣時咧，撒拉耶窩咧喺16世紀到17世紀咧，其實咧係巴爾干半島上面咧，即係除咗土耳其部分啦，佢最大嘅城市，嗰陣時咧有成800,000人咧，係僅次於咧君士坦丁堡嘅啫。咁你可以見到咧，即係佢嗰個重要嘅地位啦。咁所有城市裏面咧，好多好多唔同嘅清真寺啊，或者經學院啊，或者Hammon 即係公共浴場啊、巴扎啊，都係全個感覺上咧，即係好一個奧圖曼色彩嘅感覺。咁佢亦都喺東西嘅交流線上啦，所以咧佢喺嗰個做生意方面咧，亦都吸引咗唔同嘅，譬如嚟自呢個西歐又有嚟自東歐嘅唔同嘅商人都會喺度出現咯。 大家听众都可以上去我哋港台网站吓 ,rthk.hk, 咁喺我哋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呢，睇返我哋今集撒拉耶窩嘅上载嘅相啦，我其中有一个建筑物吓，虽然细细地但係都几有特色㗎喎，咁就係一个叫做飲水亭，係 好奇怪嘅嘛， 係讲緊又係奧圖曼年代留到依家嘅一个建筑物，就因为呢个可以介绍一下。 係呀，其实呢因为中地区咧比较热嘅，其实喺阿拉伯半岛咧，佢哋不嬲都好多啲水站嘅。咁有啲地方咧，你见到啲人买水添，譬如你嗰阵时摩洛哥逢节，你都见到啲人周街买水噶嘛，因为真系好热，咁佢哋系真系好中意饮水。咁但系咧，呢一个传统咧就慢慢由中东地区传到奥图曼啦，亦都去到呢个撒拉耶窝啦。咁当时撒拉耶窝其实咧，佢有一个咧市政嘅供水系统嘅。咁喺15世纪嘅时候嘅一个欧洲城市好少见。咁呢个供水系统有之余咧，佢仲去市内咧安装咗好多啲公共嘅水龙头啦、供水站啦，同埋好似头先冯杰讲嗰啲咧，一啲木制嘅饮水亭。咁点解咧？就因为其实嗰阵时咧，佢哋系一个一嚟俾本地人用啦，二嚟都系欢迎啲外宾嚟嘅。因为喂，你千里迢迢嚟到，唉，我唔系冇水饮啊。咁所以咧，呢咁样嘅站仔咧，佢里面咧净有 staff 嘅，即系有管理员嚟到就会斟水俾你嘅。你话嗰个服务咪好体贴啊？咁同埋咧，呢一个嘅设计咧都几奥图曼色彩嘅。嗱，佢嘅下半身咧，佢有几级啦，同埋佢有个台咧就系一啲大理石去做啦。咁通常咧都系八角形，咁上面咧就系用一啲奥图曼嘅木雕嘅有孔嘅框啦，做佢嘅墙身啦。咁上面咧，譬如嗰啲屋檐啊，或者佢个屋顶咧，佢都好多雕花咧，都好精美。咁最顶咧就有一个 doom， 你觉得有少少似好似一个迷你版嘅清真寺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咁嘅建筑物，其实嗰阵时咧有成八几个嘅。咁但系咧去到17世纪尾嘅时候咧，当时奥图曼就同呢一个欧洲即系神圣欧洲联盟打咗仗之后咧，佢嗰阵时咧就输咗咧，就将好多啲咁样嘅水站咧就烧晒。咁今时今日咧，成个城市咧只建翻一个，這個、呢一个咧亦都系咧后期喺18世纪嘅时候咧，佢就再重建。咁当然都系用翻之前比较早期嗰个设计去再翻新啦。所以咧而家你见到咧，佢变咗系咧喺呢一个大市集广场其中一个最标志嘅地标。 係啊，我哋话呢类嘅伊斯兰建筑都常见嘅，即係其实有啲譬如我哋可以叫做喷泉，咁其实都系一啲飲水嘅地方嚟嘅，即係佢唔系真系喷好似我哋而家啲喷泉喷到三楼高嗰种，即係佢饼嚟嘅啫。咁其实喷泉啦、水泉啦、飲水亭啦，其实好重要嘅，即係沙尘滚滚，即係风尘扑扑过到嚟喺大门嘅门口对入啊，咁就会有一啲咁嘅供水嘅系统。咁呢个其实系大家有印象，你讲好多嘅中亚嘅地方咧，其实你要敬逐啲商旅嚟咧，好重要就系、是、要吸引佢嚟。咁你有啲咁嘅服务先会嚟。而家如果唔系，哇，嗰度水都冇滴，我哋唔好去嗰度做生意。咁简单，咁你撒拉耶窝要经商， 呢啲其實服務就必須要。 係，不過就講真，如果真係好似一個咁靚嘅木造嘅組合咧，我去咗咁多個回教國家啦，甚至土耳其咧，而家真係好似唔見到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留喺其中一個歷史幾重要嘅 icon 啦。 係，同埋你話當時全盛期啊，可能有百幾個喺個城市入面啫嘛，即係我諗下嗰個畫面喺個城市嘅即係經歷或者個感受入面都幾正。 幾正㗎？你一個供水系統啊嘛，即係其實你要去到系統喎，即係其實我成日講之前講好多城市，去到成現代化，去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先做嘛。佢十五世紀已經做咗一個供水系統係俾人飲咧，其實係好先進嘅。不過咧，去到奧圖曼末期嘅時候咧，呢個城市開始都好多改變，例如啲宗教建築。頭先我講嘅，哇，啲樓全部冇高過回教寺啦。咁但係咧，去到十九世紀中期咧，當時咧塞爾維亞族人咧已經即係好多喺個城市出現啦，咁佢哋咧都係信東正教嘅，咁佢覺得喂，我可唔可以起一個東正教堂咧？咁東正教堂梗係可以起啦，但你唔好起高過回教寺啫嘛。咁、但係佢哋咧就自己籌錢啦，咁佢哋結果咧就起咗一個咧就係、叫做聖母聖誕主教座堂。咁呢個主教座堂咧都喺舊城嘅中心嘅，咁當時咧就係以呢個巴洛克嘅形式設計啦，所以你見到咧成個教堂咧，其實佢會有幾多精緻嘅雕刻嘅。咁但係咧，最特別咧就係個正入口啊，即係你見到佢個外牆就係黃色溝埋少少咖啡色咧，好似蛋糕咁嘅顏色啦。咁但係咧，佢一正門咧就有一個好高嘅鐘樓喎。咁啊，點解嗰陣時俾佢起嘅咧？ 睇落仲高過嗰個清真寺添。 係啦，其實係高過嘅。咁當時咧，其實已經去到奧圖曼末期咧，當時已經奧匈帝國已經係蠢蠢欲動噶啦嘛。咁、而起呢個教堂咧，其實有俄羅斯嘅背後嘅支持嘅。咁所以當時咧，即使起咗之後咧，好多回教徒都好不滿，係上街示威試過。咁但係咧，地方政府咧就避免咧有周邊嘅國家咧會入嚟干預佢哋嘅內政咧，於是咧佢都擺平咗呢啲咁樣嘅示威啦。結果咧，佢就可以喺原地咧起咗個咁嘅教堂。 正話咧，先頭都有講到咧，當時係處於一個幾越嚟越困難嘅狀況。我哋話奧圖曼帝國嗰個老化啊，係非常之嚴重，即係舊世紀形式嘅帝國咧，喺近世已經冇辦法維持嘅。而即係哈布斯堡家族下邊嘅奧匈帝國咧，其實咧喺好多個條約啊規條之下咧，可以得到好多 著數 同埋利益嘅。咁你再奧匈都係一個合作而嚟嘅結果啊，就即係奧地利帝國同埋呢個匈牙利王國，即係兩個合作，咁又就大家就其實係自治，咁但係因為合埋咧，就變得更加惡啦。咁呢啲嘅情況其實係奧匈最強嘅。咁而另外一邊咧，就你話奧圖曼帝國其實都慢慢有英國嘅力量喺裏邊，即係慢慢開始建立，因為嗰個貿易嘅體系咧，整體係一個大不列顛帝國下嘅一個貿易體系，整個世界其實是一個以海洋運輸為主嘅貿易體系。而俄羅斯亦都希望咧，俾啲大帝都有一步一步咧，就向住嗰個嘅黑海咧，就沿海咧就進發，就即係簡單講就係斯拉夫人站起來啊！即係俄羅斯話：，唔得，嗰啲斯拉夫人咁慘，東正教咁慘，我要去救佢哋。所以成個嘅局面就可以出現一個內在嘅一個爭奪啦。究竟裏面係回教啊，定係東正教啊？究竟係奧匈啊，定係即係英國嘅貿易緊要啊，定係俄羅斯嘅力量緊要？開始喺嗰邊咧，好多嘅力量咧就鬥手場，開始就出現一個慢慢嘅即係潛在嘅混亂喺度。 係啦，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咧，真係引發咗呢個俄土戰爭啊！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俄土戰爭咧，其實最後結果咧就係開始1878年嘅柏林和會啦。柏林和會咧就簡直係一個分豬肉嘅行為嚟嘅。 係啊，柏林會議就因為我哋發覺，保加利亞因為即係東正教嘅原因啦，俄羅斯嘅關係咧變得好巨型啊。咁保加利亞咁大成個巴爾幹半島會俾佢食曬㗎，咁變咗一個強國咁嘅大件事。咁所以大家就希望就減弱翻保加利亞嘅力量，變翻佢係一個細嘅國家。咁所以喺瓜分嘅過程裏邊咧，你分咗一嚿，你分咗一嚿，咁個波斯尼亞分咗俾邊個咧？咁不如等我管啦，歸名義上咧就歸 奧圖曼嘅， 但行政就我管，即係我個 tax 我收。依啲咁嘅橋真係冇得頂啊！咁依啲真係奧匈嘅強項啦。咁就結果就變咗係税收咧，行政權就變咗歸奧匈。 然後慢慢咧，一步一步將個主權咧奪埋嘅。咁所以成個嘅波斯尼亞就成為咗明明係回教國家啦，叫做伊斯蘭為主嘅國家咧，就變咗做奧匈嘅文明嘅一部分， 殖民地啦，完全係最初期。咁但係咧，奧匈帝國咧統治薩拉爾窩嘅時候咧，佢又變咗一個好主要嘅城市。嗱，之前都講咗啦，佢其實喺奧圖曼後期咧，呢個城市開始有少少沒落嘅。咁但係咧，突然間啊，有一番新氣象啦。咁喺奧匈嘅城市設計咧，其實佢將咧呢一個薩拉爾窩咧本身咧，佢舊城嗰部分咧係一個三角形嘅。咁呢個城市咧，其實我都一開始有講啦，佢係一個長條形噶嘛，所以咧佢係會一路咧向西發展。咁喺奧匈帝國嚟到嘅時候咧，佢覺得啊，我要開始進行呢個現代化城市建設啦，因為其實去到十九世紀尾咧，都係工業革命嘅最強盛嘅時候啦。咁好多歐洲城市都開始要做好多現代化嘅基建設備嘅。咁奧匈帝國咧，佢嘅首都係奧地利啊嘛。咁奧地利當時就諗啊，我都要做好多嘢，不過咧我又唔係好敢喺自己試，不如揾個地方試下先。咁佢就揾咗薩拉熱窩啦。咁薩拉熱窩咧，反而咧就有好多咧比奧地利更加早有嘅一啲基建咯。咁所以呢個城市咧，講下個設計啦。咁其實咧，佢就喺舊城嘅邊緣開始向西發展。咁因為咧，當時咧已經起咗有火車嚟到呢個城市啦。咁所以咧，佢啲馬路咧開始相對都要闊同埋要直，咁可以連接到咧火車站啦。咁當時都未有汽車，通常都係馬車啦。咁所以城市規劃上咧係一定比咧喺奧圖曼時代咧係工整啦，同埋係又未去到格仔嘅。咁但係咧好多好明顯就係一啲筆直嘅大街啦。咁同埋咧，佢嗰啲分區咧，亦都係比較清晰啲嘅。咁去到後期咧，佢哋亦都會多咗一啲思維，就係有啲綠化空間。因為咧喺奧圖曼時代咧，其實對於公園咧嗰個 concept 冇乜嘅。咁但係呢個去到歐洲奧匈帝國統治嘅時候咧，佢有公園啦，有廣場啦，會喺啲教堂附近出現啦。咁城市基建嗰方面咧又好犀利，因為咧唔講唔知啦，其實薩拉熱窩咧係全個歐洲第一個咧有電車系統係全日運作嘅城市嚟嘅。咁呢個亦都要多謝奧匈帝國啦，當然，因為咧當時咧其實喺工業革命嘅時候咧，電力啱啱發明嘅啫，咁大家諗住用電咧就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啦，咁但係一電死又唔知點噶嘛，係咪先？咁啊，梗係揾個城市試下啦。咁我就諗啊，電車又幾好喎嗱。早期嘅電車咧，好多城市都有嘅，但係佢哋嘅電車咧就唔係用電嘅，用馬去拉嘅啫，即係有軌有條路。咁因為嗰大家都係試緊啊，咁。究竟嗰個電車係咪真可以用到呢？究竟係用 cable 拉啊，定係真係用電呢？大家都係研究緊。咁於是呢，佢就諗啊，不如我哋試下啦。咁其實呢，係1885年呢，佢哋已經起咗呢個電車系統。咁當時呢，就係由火車站呢去到呢個拉丁橋，都唔算少㗎啦，即係已經係城中心同埋去城邊嘅位置。後期呢，就去到市政廳添，市政廳直情係去到舊城嘅最中心。咁呢一段路線呢，佢起咗十年呢，佢都之前呢都用馬去拉車。咁去到後期啊，真係可以搵電，咁就試下用電去成個推動嗰個電車系統囉。 係啊，呢啲白老鼠香港做過嘅，即係有印象，我哋一啲建築亦都講嗰個交通系統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本來就諗住好早起一個呢全個港島，即係香港島啦，當時九龍即係都係啱啱羅特咁，香港島整個電車系統。咁最尾呢就只有山頂纜車係整好，咁就1888年就係山頂纜車啟用，咁就遲過呢個電車系統嘅三年，咁其實都好早噶啦，即係咁。但係我哋嗰個山纜車系統就上落嘅啫，咁但係佢依個係路面嘅咧，就要香港就要去到1904年到05年之間交界，即係山電車正式整好咧，咁就做，咁就遲咗一段時間。咁但係點睇你都知道，哇！原來當時薩拉熱窩都幾犀利。 係啊，咁所以個城市現代化行得好前啦。咁當時嗱，譬如薩拉熱窩 OK 咧，其實之後先至去到奧地利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全市咧，亦都第一個歐洲城市咧，係安裝呢個電力街燈系統。嗱，當時咧通常就用煤氣燈嘅，強如巴黎或者我上禮拜介紹嘅柏林，呢啲都係用煤氣燈去即係點亮成個城市。但係用電咧話又係好危險噶嘛，會電親嘅。咁所以好啦，奧地利又嚟試一試，咁結果咧又 work 喎，咁佢變咗咧係比其他嘅歐洲名城咧係走喺近前。 係真係，如果唔 work 就係大件事。 係啊， 同埋試。 同埋當年咧，其實奧匈帝國咧都用一啲咧比較行政嘅制度咧去管理城市嘅，例如咧佢定立咗一啲建築嘅法例啦，規定所有工程要申請許可證啦，同埋佢又要注意呢個城市嘅樓宇安全啊，或者防火要求啊，所以咧佢當時咧所有都有限定，譬如個樓嗰啲牆要幾闊，每個間隔，咁變咗咧開始有好多城市現代化嘅設計同埋一個規劃嘅思維擺咗落去啦。咁呢一區咧，而家咧就係今日嘅中心區，叫 centre 嘅。咁但係咧，其實奧匈帝國嘅時候咧，佢嘅建築設計咧好多元化嘅。嗱，我哋通常咧見親去到奧匈帝國， 咁佢都係一個歐洲嘅代表啦。咁當時咧，雖然佢統治咗成個薩拉耶夫係40年，但係咧就已經係將呢一區叫中心嘅地區咧，就放咗好多咧就譬如新古典啊，或者一啲折衷主義啊，或者新藝術運動嘅建築物，呢啲咁樣嘅主義咧，其實都係後期想辦翻之前一啲古代嘅歐洲嘅建築嘅形式。 我真係衰，我覺得呢啲靚好多喎，點算啊先咯？ 呢度係靚嘅，咁但係咧好多個 order 上咧，佢未必好混雜嘅。其實佢就將唔同嘅時代嘅元素放咗落去啦。咁所以咧喺成日大家你突然間發覺歐化咗，其實咧歐化咗嘅大家咧亦都思維會開始歐化噶嘛。你又見到話又有電車系統，其實將成個城市開放咗嘅，好多以前咧本身冇嘅建築物都係出現啦，包括譬如有工廠啦，有啤酒廠啦，啤酒廠喺回教城市咧即係最嚟噶嘛，佢都有嘅，咁即系可以见到咧，佢呢个地方咧开始唔系净系得回教主导啦，因为奥匈帝国嚟到，佢都会有一啲譬如系罗马教廷嘅元素会放咗落去啦，咁亦都有国家博物馆、度假酒店、现代化嘅同埋剧院呢啲咧，本身喺奥图曼唔出现嘅建筑嘅形式咧，都会喺呢个城市出现。 咁而教堂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建筑物都会喺呢度见到啦。 系啦，嗱，头先讲咗咧，譬如有呢、這个犹太会堂，亦都有呢个东正教堂，但系好耐都冇出现个天主教堂。咁奥匈帝国出现嘅时候咧，就真系有一个咧比较重要啲嘅天主教堂啦，就系、是、呢个187年咧起嘅圣心大教堂。你见佢咧就系用新哥德式啦，所以咧佢个成个立面咧系比较着重嗰个高度，前面有两个尖塔啦，后面有少少咧系啲非拱壁啲咁，所以呢个教堂咧，其实譬如佢个正南面有个 rose window， 有个玫瑰窗啊，呢啲都系一啲咧新哥德式嘅建筑物嘅元素嚟嘅。咁佢咧就放咗喺呢个成个城市嘅市中心嘅广场啦。咁所以咧亦都显示咧当时咧嗰个重要性啦。但奥匈帝国要统治嘅时候咧，其实最紧要唔系呢啲咁嘅建筑物啦，唔系就系宗教建筑物啊，最紧要系佢哋市政嘅管理中心啊。咁所以当时咧，佢都喺呢个城市加入咗一个市政厅，市政厅咧都系一个叫做新嘅建築物啦，咁其實喺奧圖曼統治嘅時候都有一啲叫做侍應廳嘅，佢係一個皇宮嘅叫 Saray， 其實薩拉耶夫個名咧係由 Saray 呢個字嚟嘅，咁當時慢慢 Sarajevo 咧就係一個喺平地上嘅皇宮咁解，咁去到奧匈帝國咧，佢哋就要起一個咧好緊要嘅侍應廳，佢放喺邊咧？佢放喺舊城最尖端嗰個位置。亦都喺舊城最中心的位置啦，因為嗰個地方咧就係成個城市發源嘅地方嘛。喂，擺明就係話嗱，你哋出身嘅地方咧，就係、是、我而家咧就係管治你哋。我一係擺喺呢個位咧，即、就、係、是、我係阿媽嚟嘅，我睇住曬你哋，好緊要嘅一個位置啦。 同埋呢個市政廳咧，大家睇啲相嘅時候就覺得，我覺得即係佢係非常之有特色，好似好有中東嘅嗰種感覺喺度添。 係咪好奇怪啊？嗱，明明奧匈帝國我支持呢個歐洲歷史主義啊嗰啲噶嘛，嗱佢就係呢個咧就係甜頭嚟，就話啊我咧亦都知你係回教即係國家為主，我都做翻啲咧即係新嘅摩爾式建築物，即係可以討你哋啊。其實我都融入你哋嗰個社群㗎、哦， 高度自治 係啦，我都係好尊重你哋當地文化嘅。咁所以咧見到咧呢座建築物咧，其實咧而家就係喺成個舊城最尖端嘅地方。面对住小河啦，所以咧大家都会见到，因为咧佢个颜色好鲜艳啊，佢系用呢个粉橙同埋呢个暗红色嘅间条啦，咁同埋正立面咧，其实佢有一个五拱形嘅回廊，呢、这个回廊咧全部都系用一啲摩尔式，即系应该系北非嘅回教嘅一啲元素啦，咁所以咧见到咧好雕花嘅，好多唔同嘅花纹咧都喺个出现，咁所以咧每个人见到咧，哇呢、这个建筑体咧，亦都系喺奥匈帝国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建筑体嘅，咁你可以从个建筑嘅風格啦，同埋個體積見到咧，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建築物咯。咁亦都有一個統治嘅思維喺當時奧匈帝國，佢想俾一個咩形象當地嘅市民咯。 咁而我哋咧繼續講薩拉熱窩嘅，就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就講唔曬。咁而因為之後落去咧，更加多嘅歷史事件啊，包括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啊，以及係之後更加多因為可能戰爭嗰方面咧，令到呢個城市有啲嘅新嘅面貌。咁啊，留翻下一個星期一晚啊，嚇9点至10点，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咧會再同大家讲波斯尼亚嘅萨拉热窝，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就唔好错过啦。好，我哋下个星期咧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